说失去， 我躲在角落里， 教室里做了你。 哒哒哒，初恋的腐蚀，心灵绽放的处女，我和爱情来临的神秘，睡眠般的梦魇，进入你的世界，这要是希望能够再到你。初恋的粉色，心任性的大眼睛，像火花糖般俏皮又淘气， 没有云和天气，像恋爱的心情，寂寞的孤独不在这里，让这种甜蜜。要哭大笑淡蓝眼睛，寻到主人都被你吸引，每只鱼的草莓音躲在围巾里穿行， 挂在白牌上的棒球帽是下课相约你的暗号，手机没讯号也能收到，放学一起吃饭吧， 穿太短 的衣服， 像爱情传说时期， 我 躺在角落里，教室里做了你。 哒哒哒，初恋的粉色，心灵绽放的处女，我和爱情来临的小秘密， 睡眠般的梦魇，进入你的世界，这要是希望能够再到你。 心热情的大眼睛，像火花糖般俏皮又淘气， 没有预告天气，像恋爱的心情，寂寞的孤独不在这里，单身甜蜜， 寂寞的孤独不在你，单身甜蜜。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刚刚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初恋粉色系，接下来继续听到是李玉刚刚好遇见你。 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奇迹，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 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雨 卓文萱，她在偶像剧《公主小妹》当中是龚茉莉的一个可爱的形象，造型温柔，歌喉也特别有魅力，有台湾甜心天使之称。接下来听到的是她的这首歌，叫做《Super Number One》。 Oh happy day, oh happy night， 张开双眼就有爱，不用傻哭，再装迷糊。就要大声地说出来，跟你撒娇摇摇头，跟你开心手牵手，不需要什么理由，我们充满幸福诱惑，感受爱神的祝福。你就是我的 super number one， 两个人一起制造甜蜜浪漫，靠在你身旁，什么都不用害怕，感觉爱的力量。你就是我的 super number one， 两个人一起每天那么精彩。Oh baby baby， I'm your city baby， 你是我心中永远 super number one。Oh happy day, oh happy night， 张开双眼就有爱，不用耍酷，假装迷糊，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跟你撒娇摇摇头，跟你开心手牵手，不需要什么理由，我们充满幸福诱惑，感受爱神的祝福。你就是我的 super number one， 两个人一起制造甜蜜浪漫，陪在你身旁，什么都不用害怕，感觉爱的力量。你就是我的 super number one， 两个人一起每天那么精彩。 Oh baby baby， I'm your city baby， 你是我心中永远Super number one。你就是我的 Super number one， 两个人一起制造甜蜜浪漫，靠在你身旁，什么都不用害怕，感觉爱的力量。你就是我的 super number one， 两个人一起每天那么精彩。 Oh baby baby， I'm your city baby， 你是我心中永远 super number one。 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是一个组合 Sweetie， 英文呢是糖果蜜饯，它是由刘品言和曾之乔组成，在2003年的时候出道，在戏剧唱片上面都有很亮眼的表现。来听到 I love you 的错觉。 一夜之间你闯进了我的世界，我没有心理准备，你有什么我却一点也不了解，你的心很难归类，我怀我一直都关乎的心扉，然后你偷过了我的爱情保护装备，找不到指纹一枚，证明这是你让我掉眼泪。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白色球鞋》是姚谦的作词，陈奕迅的作曲，陈奕迅他收录在了专辑《认了吧》当中，这是一首非常具有流行风格的歌曲。这首歌在2007年4月24号在亚洲歌里同步推出。 到一定年纪，总算明白美好的事物，好像大部分都在青春时候发生，那天无意中翻出了那双发黄的白色球鞋，依然还有心跳温度，和他一起走过这 城市许多的路，他总低着头听我的梦和心事。那一天笑着对我说，随我的白球鞋的脚步，好像可以走到幸福。忽然他让我感觉自己已不再孤独，可以在未知的明天去牵出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眼前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如今大了那样感动难重复。幸福和那双球鞋放记忆最深处，变成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如今大了那种感动难重复。幸福和那双球鞋放记忆最深处， 静听贴心关怀，一零

然很温暖，回忆还在我脑海不停不停转，世界已变得不一样。总在来不及想象，看着时间一悄悄流过我的身旁。哦，有些想念还在我心中收藏，点点滴滴那段时光，生命那一段因为你而发亮，直到今天还不能忘。哦，有些感伤关于我们的聚散，在原谅里无法说完，也许让我们各自走了一段，又会重逢在老地方。 Why, oh why, why, oh why, why, oh why 总难忘。 Why, oh why, why, oh why 为什么总在失去之后才学会成长。 些想念还在我心中收藏，点点滴滴那段时光，生命那一段因为你而发亮，直到今天还不能忘。 时间都会由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一零三三，问候到你们。马上听到的歌来自郭靖的作品，叫做《小声音》。这首歌在2013年的时候发行的。 伤透了心，也受够了委屈，我们在等待一个。又怕太过小心，忽略了心里的小声音。翻越过 情，无言与聆听，怎么看得清天涯望的无心，不能够放弃，不可能忘记是你， 苏慧伦的 Bye Bye Baby， 这样的一首歌让我们感到的更多就是在失去爱情之后的一种真实的悲哀。但是爱情迫在眉睫，我们应该要让自己过得更好，不是吗？ 风车的孩子转过也不是没有呼吸，然而我必须承认自己错过许多风景，而我还以为你的爱就像那浪漫的影，爱情不会在我原来没有假期，可以不再冷漠和沉默，接下来爱还要和我比谁都清楚，要抵达自己带着你这个风筝，我怀疑他有和你真的如此令人动心。 Dreams, dreams, they used to be so beautiful, dreams of you and me, 也许结局我爱上绚烂的电锯，夜晚的所有电视间的哭，开心就说什么都好，什么都是好，走极端的路，就算我们偶尔也没争吵，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你曾经为了谁生活颠倒，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你刚好甜蜜 Bye Bye Baby， 咖啡喝一杯然后听一听，那台小说里被我收起来的每个音，窗边的黑钢琴你穿着新的灰尘，而我的手指头也将我重新整到冰冷，深呼吸把这段来的忘不清晰，但我是一个人喜欢孤单单的滋味，像你家做的猫还穿着白衣服，只为了阴霾黑色的肌肤。 Dreams, dreams, they used to be too beautiful, dreams of me and you,也许其实美丽的梦早已清醒，只剩下我独自找新的路，一开心就说什么都好，什么都是好，走极端的路，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你曾经为了谁生活颠倒，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刚好天明白 Bye Baby。 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会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会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

巧克力甜甜在里面游泳，掌声的时钟滴答答一秒一秒的在走，给我一个吻，谢谢天下幸福白头，吃饱了甜点感觉笑容再多困难都不算什么，天黑了之后有你陪着我，能起大声跟我说 hello， 只要能甜甜牵着你的手，眼泪就不会随便滴落，听着你温柔声音说爱我，甜蜜以为我打破所有。 I do everything for everything for you， 你就是我的粉底，看你的表情，进口袋， 只要能甜甜看着你笑容，再多困难都不算什么，天黑了之后有你陪着我，能记大声跟我说 hello， 只要能甜甜牵着你的手，眼泪就不会随便滴落，听着你温柔声音说爱我，我打破所有。 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刚刚的歌来自弦子的无可取代，马上听到是李玟的十八。 一天一月一年，让我 歌叫做故乡香，就是故乡它有一种香味的一个意思，这是根据广东的民谣月光光改编的，钟汉良演唱。钟汉良呢，他既是在异乡打拼的游子，又是歌手出身，所以呢这首歌由他来唱比较合适，而且还在台湾找到钟汉良一直合作的音乐人编曲制作。 开满江春花秋月似是香，故乡的水同山江，长帆远影向何方，故乡的云白衣裳，弯弯小路与天光，故乡乡梦里乡，离家日久未还乡，歌一声泪两行，情人远故乡乡，梦中回夜未央，月光光照地堂，故乡的小路与天光，故乡乡梦里乡，离家日久未还乡。 见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注意是31590000。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radio。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快乐的感觉哦，滴滴滴，心动的滋味，滴滴滴滴，多温的湖水，滴滴滴滴，想和你连线，为你而滴。基础的事，反正你从来不会。但我知道你看在心里面，刚刚结束今天搜狗的约会，没有关系，回家马上查证件，至少会给我一个微笑 OK， 趁着机会证明我的直觉，和你连线，我们一起环游世界，不怕遥远，只要有你在我身边，一天就是永远。快乐的感觉哦，滴滴滴，心动的滋味，滴滴滴滴，哦，多温的湖水，滴滴滴滴，想和你连线，为你而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为你而滴。 东西如果说你太想要，你就会把它看得很大，所以我的劝告就是，无论如何如愿以偿是否能够得到，都要及时从中跳出来，如实的看清楚它的真实的位置，这样你得到了也不会忘乎所以，没有得到也不会痛不欲生。接下来听到是萧敬腾《到不了的地方》。 我闯了祸，你却还拉着我，这一吻我无力再承受，转过头不让你看见我软弱，就怕你是同情我，原来我的出发只是想逃走，只顾挣脱却不曾为心停留，一生的星空依然沉默，只有你能看穿我在怕什么，回头那天会不会有谁救赎我， 心说那天已经没人记得我，追过的风筝在我身后，像影子远远掠长，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现色彩浓只是想逃走，主城的却不曾把谁停留，雨后的彩虹划过天空，好像谁都看穿我在发什么，回头那天会不会有谁救出我，还是说那天已经没人记得我，追过的风景在我身后，像影子远远越长，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可是时光它从来不停留，冷冻的爱等时光来解冻，原来我的尽头就是让回头，不去天涯海角，只想守着你那个梦。说那天已经没人记得我，梅花瓣片片飘过身后，香气远就越浓，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可惜时光它从来不停留，冷冻的爱跟时光来解冻，自己不再让自己难受，不去天涯海角，只想守着你那个回眸。 乐观的太久了，心就会变累，改不掉的大方留下哭不好的伤。来听到的是这首歌，来自谢蓉儿的《哭不好的伤》。 乐观的太久了，心就会变累，如果不爱怎么委曲求全，至于那些好朋友的劝，当作挑拨离间，不去理会，相信爱没有改变。除了你的谎言是错还是对，悲伤故事总该有人面对，情人太勇敢，太爱冒险，太温柔，太绝对，不堪卑微，深藏在心里面，改不掉的打算，留下哭不好的伤，内心很渴望，心外却守住了坚强，谁不想地久天长，只是吃过了糖，谁还敢试尝最苦涩的茶。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的歌，王力宏另一个天堂，这个是王力宏张靓颖合唱的歌，由葛大为、王力宏填词、王力宏作曲，收录在的王力宏2008年的专辑心跳当中。2009年的时候，这首歌获得了第9届华语歌曲排行榜颁奖典礼年度20大金曲奖。 你取代前一秒我生命的空白，问题忽然找到答案，不用解释也明白。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我能解读那多美好，梦想不大，想永远停在这一秒。 你为我的世界重新彩绘， 是你带我找到另一个天堂，远比想象中的美。 我们怀抱里的这一个天堂，每一个梦想有无限的快乐。 相信你是我的另一个天堂，一个爱多么纯粹，因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爱是直达的路线。 存在这一个天堂， 只想陪在你身边。 我等待下一刻再相遇的精彩，一天每天越来越爱，逻辑就这么简单。 哦，是你转到同一个频道，因为我的幸福坐标，我多渺小，能爱着你才最重要。 想把你的明天仔细翻阅，想象中的美， 我们怀抱里的这一个天堂，每一个梦想有无限的快乐。 相信你是我的另一个天堂，给的爱多么纯粹，因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爱是极大的路线。 马上我们听到的歌《好像爱情》，这个是歌手张信哲的专辑《初》当中的一首歌。张信哲是台湾男歌手，最初凭借着第一张专辑《说谎》一炮而红。 爱像轨迹让人沉溺，陪你捕捉镜头里欲望的场景，流浪在陌生的边境，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你的手一挥，说要往北飞，爱情被一刀剪碎，我的心一片黑。你讲得很对，说永远多累，但是这一生再会，以后谁记得谁？我以为我的爱情可以满足你想买的醉，风一吹，我才知道自己早已崩溃。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我的眼睁不开，流着泪，你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我往北追，用迷了路的腿，我只有往前飞，退不回，北方没有你，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很对，说永远多累，但是这一生再会，以后谁记得谁？我以为我的爱情可以满足你想买的醉，风一吹，我才知道自己早已把一切收回。我往北追，用迷了路的腿，我只有往前飞，退不回，北方没有你，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泪。 开阔音域的彭羚，她曾经是香港乐坛公认唱功最好的女歌手之一。1994年以一首《让我跟你走》一鸣惊人，但是自从2000年推出了音乐会的一个录音唱片之后呢，就开始销声匿迹，让人怀疑彭羚这个名字是否已经彻底的从香港乐坛消失，不再存在。不想唱了就不再继续唱下去，安静地离开，如同从未出现过一般，不留一丝把柄给公众来拿捏指点，看来是他的明智之举。来听到的是隔着枕头对我说， 我们去过哪里，看过什么东西，是否走了很远距离，不